欢迎大家收听中港台的节目《卖火柴的小孩》，我是节目主持阿庄。咁今集咧继续同大家讲国产嘅漫画。咁之前就讲咗夏达所画嘅漫画《长歌行》啦，呢套漫画咧基本上咧就直逼日本漫画嘅水平。而今集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两套国产嘅漫画，而呢两套嘅画风咧都系非常之有中国嘅特色嘅，而且两部咧都系以爱情为主题嘅漫画。第一套咧就系《阴环传》嘅《醉花烈》。咁呢套漫画咧就系改编自网络嘅人气小说《后宫阴环传》嘅。咁作者咧就系魏莹，编剧咧就系方小玲。咁如果听众有睇开内地剧嘅话咧，就知道咧呢套小说咧其实喺2011年咧已经改编咗做电视剧噶啦。但系喺电视剧入边咧就改咗原著小说嘅部分设定，例如佢原本嘅时空咧就一个虚构嘅朝代周朝嚟嘅。咁但系喺电视剧入边咧就改咗系清朝嘅雍正年间，而呢套漫画咧就跟翻原著，仍然维持翻个虚构嘅王朝。另外，漫画同小说有个唔同嘅地方就系个叙事手法方面。小说咧就系以阴环咧作为主角做第一身影嘅叙述嘅，而漫画咧就以单元形式，而后宫其他妃嫔讲述自己内心嘅世界，由原本小说入边嘅配角变成主角，讲述可能因为爱情或者想维护翻宫中嘅地位而作出种种嘅行为，但入边大多都系悲剧收场。咁我每睇完一个故事之后咧，对每个角色咧都有种惋惜嘅感觉。而呢套漫画真正吸引我嘅地方咧，其实佢嘅画工实在太华丽啦。咁由于小说系一个虚构嘅朝代啦，咁画家咧就参考咗唐朝嘅服饰做蓝本嘅。咁如果有睇过范冰冰嘅《武则天》咧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服饰系咩样噶啦。咁成套漫画由用色嘅细致程度咧，只要你睇过呢套漫画咧，就知道我讲紧啲乜嘢噶啦。好，呢部漫画就讲到呢度。第二套我想介绍嘅国产漫画咧，就系《南烟斋不落》，咁作者咧系何小撒，编剧同上一本一样都系左小玲。虽然呢套漫画咧就冇《阴环传》《醉花烈》入边咁华丽，但系嗰种彩色嘅水墨风格咧，我系非常之欣赏嘅。故事咧入边都系以单元嘅形式，以文仓为背景，讲述南烟斋嘅老板陆万新所遇到唔同人嘅故事。因为老板能够调出唔同嘅香料，而呢啲香料所发出嘅香味咧，能够有啲神秘嘅效果，所以唔同人咧都会揾老板去做事。咁另外呢套漫画咧有少少神怪嘅元素，有时可能太朴素迷离得滞，有时连我都唔睇得好明。咁当中入边嘅故事咧，大部分咧都系以爱情为主嘅，有啲就太痴情就为爱情而牺牲，有啲就为爱情而去咗杀人。每个故事我睇完之后咧，都难嘅，有少少唏嘘啊。咁以上呢两套咧就系我今集想讲嘅国产漫画，首先就系《阴环传》嘅《醉花烈》，另外就系《南烟斋不落》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下中国特色嘅画风究竟系乜嘢。好多谢收听《卖火柴的小孩》，我系节目主持阿庄，拜拜。咁如果想知道中港台嘅最新消息，可以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，喺 search 嗰度打中港台三个字，记住系中成个中，唔系中心个中，或者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及 podcast 都可以嘅。 环球思维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